是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休息完一阵，我哋又翻翻嚟啦。咁、我哋而家就系同大家讲下呢个嘅太北啦，一个你未听过嘅地方系嘛？ 系啊，因为讲真 啦，青莱， 我就想青莱，我第一个咧同两同我讲话，青莱系咩地方？因为泰国真系平时大家去都系 Bangkok 啊，或者去 Pattaya 啊，或者去其他啲 PP 岛啊，即系你先一讲系布吉啦，一讲青莱时候，我都突然 Google 啊，哇，原来喺。呢、這個青萊就喺泰國嘅北邊，我交俾你講下呢個青萊呢個咁靚嘅地方。 因為其實好多香港人咧對泰北已經呢個區咧已經好陌生噶啦，咁我講青萊嚇好陌生喎、青邁可能都仲有少少人知道，係、啦， 冇錯。 咁其實青萊喺邊咧？其實就係青邁再北嘅地方嚟嘅，係、啦。咁因為如果玩泰北嘅話咧，我覺得除咗玩青邁之外，青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因為青萊以前係呢、這個蘭納王朝建立興建嘅第一個首都嚟嘅，所以其實喺歷史上佢有個好舉足輕重嘅地位。係啦，咁十七世紀嘅時候咧，都曾經俾緬甸佔領過嘅，因為其實佢就喺緬甸隔離嘅啫，咁後屘先俾翻泰國，咁、變咗而家咧佢就係泰國最北嘅城府嚟嘅。 了解。 係啦，咁變咗，所以話遊歷泰北嘅話咧，青邁係一個起點。 Okay。 青萊咧就係佢嘅延伸，係、啦，咁玩青邁，跟住再玩青萊，咁就會發現自己越嚟越了解呢個北部地方嘅歷史文化。咁呢一個所謂泰國最北嘅都府，其實人口大概22万到啦，係啦。咁全年嘅氣温，頭先同你講過啦，就係、泰國一定係咩氣温啦？熱熱熱同熱啦， 又濕啦， 係啦，熱熱熱同熱啦。咁最高氣温咧就應該係五月嘅四五月呢段時間咧，咁最涼爽最熱嘅時候，我諗大概係。27度，亦都可以去到30几度，咁、就視乎係真係朝早出去定係中午嘅時候出去啦。咁十二月涼涼地啦，但係佢哋嘅涼涼地其實都20度嘅，係啦。咁大概可能中午嘅時候就25、26度啦，咁相對上舒服少少，係啦。咁咩時間去比較好咧？咁每年嘅五月至十月係雨季嚟嘅，盡量咧就可以避開呢段時間。但如果真係要呢段時間去咧，其實都冇所謂，因為有去過泰國嘅朋友就知道泰國嘅所謂嘅雨季咧，其實係午後雷雨。所謂的午後雷雨就是朝早很熱，咁啲水分開始蒸發曬上去啦，下晝大概可能2、3点到就會落一場好大嘅暴雨，咁、個暴雨大概係落半個鐘至一個鐘咧就會停，咁、個天空咧就會好靚，又出翻嘅藍天白雲出嚟嘅，咁、係有少少阻礙嘅，可能嗰1、2个钟，咁但係的確落完雨，我自己覺得是涼爽啲嘅，因為我試過旱季去啦，亦都試過雨季去，咁其實係咪咁大影響呢？未必。咁但係如果你好介意，你唔想整濕只腳啊，或者户外玩玩下嘅時候落雨咧，咁就盡量避開五月至十月去。 明白。 係啦，咁點樣去呢？頭先話。其實香港有飛機可以直接飛去清邁嘅， 係、哎、 啦、 哦okay ， 就可以搭廉航過去，其實唔貴嘅。 即係邊間廉航會比較直接飛？ 呢、這個係香港快雲啊， 香港快雲 Hong Kong Express 應該仲有係啦，仲有機去嘅，應該就係係啦。咁可以搭呢架去啦。咁然後去到清邁嘅時候，頭先講過啦，清萊其實係清邁嘅北邊。 OK， 係啦。咁點樣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咧？咁、就搭呢個叫 Green Bus 嘅巴士公司。係、啦，咁呢架巴士其實唔係一啲好貴嘅嘢嚟嘅，佢有分咗。三個 level， 第一個是 VIP， 第二個叫 X class， 第三個就叫 A class， 係啦，咁啲人一聽，哇 A class 喎、正嘢咧，實係最好啦。咁原來 A class 咧係最差的卡嚟嘅，係啦，個 class 係大概係129蚊泰銖到，咁大概係講緊30蚊嘅港幣到啦，係啦，咁再貴少少嘅咧就係 X class 中間嗰、那個166，係啦，166蚊泰銖，咁、其實都係講緊貴多咗5至10蚊港紙到。咁我自己啦，就因為好想試下搭，哇 VIP 係啦，咁VIP 個價錢係幾多？258蚊泰銖，係啦，咁其實係60蚊港紙到，咁60蚊港紙其實因為車程係2至3个钟嘅，咁我都想搭得舒服少少，咁加上又唔係好貴啦，咁於是我就揀咗 VIP。咁 VIP 有咩唔同呢？其實 有啲似搭飛機嘅，我覺得搭嗰個巴士嘅時候，個凳咧係可以調校呢個嘅上落啦，然後係真皮嘅凳嚟嘅，係啦。咁個凳咧前邊咧仲有部電視仔俾你啦。咁上到車咧，佢會有點心俾你，佢派麵包同派水俾你。咁我突然間覺得好似搭緊飛機， 唔錯喎，係啊，唔錯，都唔錯，即係 V I P 都值喎， 係啊，咁我覺得抵到爛喎，原來真係幾平嘅。咁攞住嗰張車飛，然後上車大概兩三個鐘到，咁唔塞車嘅話，其實你就會到嘅。咁可能揸住張飛嘅時候，有樣嘢就可以提提大家，因為咧，我哋平時咧講年份咧，會講2000幾年、2010幾年咁樣啦。咁但係泰國呢一個車飛嘅年份咧，係講緊以佛誕為元年啊。係啦，咁即係其實係啦。我第一次睇嘅時候都心誒大鑊啦，死啦，係咪買錯車飛咧？咁其實有個簡單啲嘅方法嘅，就係用我哋而家個年份加翻543年，係啦。咁其實望翻落，其實個車個車票係冇錯， 做翻一個嘅升轉先啦。總之，任何將而家年份再加543，就係呢個嘅佛曆嗰個嘅年份啦。係 啦。咁變咗冇話有啲咩啱定錯嘅，寫錯定點樣，只係我哋計法唔一樣啫，咁唔使緊張嘅。 難唔難去買飛啊？係咪去到呢個地方 Green Bus 就佢有個？ 我原本都諗住要上網訂啊，定點樣，但其實原來唔需要嘅。後屘有朋友去過嘅，咁佢就話翻俾我聽，原來你只要早一日去到清邁嘅巴士站買咧就可以啦。即係例如可能我第一日到步嘅，咁我諗住喺清邁玩幾日先嘅，咁我但係第一日到步我就買咗過幾日嘅車飛先，係啦，一次過買定來回嘅。然後你就可以不怕冇位坐咁樣，咁於是乎買咗車飛，其實你就可以很安心咁去到呢個地方啦。 OK， 係啦，咁呢個地方你話有咩玩呢？咁我自己會比較推薦咧，就係個叫金三角。 這個地方，香港就算我們未去過都一定聽過啦。金三角就是一個很神秘，即係可能同呢個嘅毒品或者罂粟花有關的地方啦，因為呢個地方佢都去玩嘅咩？ 係啦，大家聽起就你去啲咁罪惡嘅地方，係 咯， 其實呢個地方就係咩咧？就係泰國啦、緬甸同埋寮國啊，佢哋稱為就係老窩啊。其實嗰個交界位，咁個交界位以前就正如你所講啦，好多啲鴉片啊、罂粟花啊、販毒犯罪啊、啲毒梟咧，其實幾乎喺曬嗰度。 當時我平時睇依個無線劇咧，啲毒品邊度？梗係嚟自金三角啦，或者所有嘅電影啦。系啦，就金三角啊，跟住就话可能嚟住依啲喺寮国附近，因为嗰度地方好似话可能个水土或者嗰度个天气系种出一啲比较优质啊鸦片。虽然我哋系吓绝对系 又唔识啦， 我哋系唔识都非常之即系 say no 嘅一毒品嘅。咁但系嗱，依个地方系个咁好紧要嘅地方嚟。 系啊，同埋以前当地嘅居民咧，点解佢哋后屘会去种罂粟花咧？其实因为比较穷啊。如果你种啲米啊、粟米一类嘅农作物，其实好多时候你卖嘅钱未必咁多。咁要賺錢多的話，一定是種罂粟花。 哇！有種大，其實都真係好好矛盾。 其實都係都好矛盾嘅。咁但係呢啲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啦。 咁到而家仍然都係繼續噶嘛？ 其實本身暗瓦底啦，咁而家就冇以前咁誇張嘅。其實係 暗瓦底嘅。 係啦，咁啊導遊就同我哋講話，其實都已經幾乎絕跡嘅。咁但係佢阿導遊都唔敢講得太實在。 係。 咁我哋亦都唔好意思再追問，因為我哋個一日遊嘅導遊係當地人嚟嘅。係啦，咁其實佢偷偷地講咗好多嘢俾我哋聽，咁都話其實佢自己都唔肯定，因為就算當地人，你唔係啲好同黑幫有關係，其實你未必接觸到嗰個區域嘅嘢嚟嘅。 明白。 係啦，咁佢哋導遊可能就算都係聽聽埋埋睇下咁啦，咁佢都話翻俾我哋聽，其實都放心嘅，因為而家已經係開始發展旅遊啦，咁變咗其實唔係以前想象中咁危險，同埋加上呢幾年泰國政府打呢個毒咧禁毒啊，啲政策好犀利，因為佢哋有呢個嘅死刑嘅。係啦，咁只要販毒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以死刑嚟處理。 可能真係免個浸。 係啦，咁暗瓦底我就唔知啦。咁 因為依個都係一個咁大嘅商業利潛，我覺得真係講真要禁咧，完全禁咧，係根本就冇可能。同埋好多人咧，嗰度係依附住佢嘅即係種植依個鴉片嚟維生，亦都可能有唔同嘅黑幫啦，有唔同嘅販毒分子咧。 冇 錯。所以我覺得咧就係有功亦都有求，邊有可能完全禁咧？咁但係當然啦，我諗冇個自己嘅國家話，我個國家係出品。出產嘅毒品 啊，係以一個遊客聽嘅話就原來係咁，但係你 背後是怎樣呢，那就要自己 聽多一點。我看到你的資料都說全球超過80%的鴉片都是來自禁生，現在 就不知道了，這個資料就是以前的、 okay， 明白明白。 當然現在他都不會告訴你是因為我是最大的出品商， 現在的地方 anyway 可能是轉型啦，那看到那個旅遊事業是怎樣呢，現在將這個地方打造成一個景點的時候、他有什麼可以改變了人家對這個地方一些不好的印象呢、 以前我都覺得這個地方沒什麼東西看、去到之後其實、那個、旅程是怎樣呢，就是去到這個其實因為是湄公河的交界的地方來的、於是乎怎樣玩最方便呢，就一定是搭快艇、 okay、 我們就搭快艇在湄公河兜一圈、然後呢就上去老窩那一邊，老窩那一邊上去其實有些什麼，因為你、始終不會去一些很深入的地方，你只可以在岸上那一區，那一區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市集、那個市集其實就是搭起帳篷，可能買一些很日常的，例如、老窩、當地出產的啤酒啦，當地的煙草啦，甚至乎一些當地的零食飲品、甚至是衣服，即係你諗下、可能泰國的時候，可能件衫咧寫住 I love Thailand 咁，咁、去到的時候咧，已經係變咗第二種風格，完全好唔泰國嘅，你會覺得係啦。咁、可能間中仲會見到啲大象咧騎住走嚟走去嘅， 係啦，咁 好原始嘅，其實嗰個感覺係係 即係完全同可能泰國市中心 Bangkok 嗰啲地方就 完全 已經 係 唔同嘅風味嘅。同埋我諗嗰個地方相對嚟講都比較可能淳朴啲啊，或者比較、相對比較係。單純啲嘅人 係啊，其實佢哋都會，雖然佢哋嗰啲人比較淳朴之餘，仲未必會識用英文同你溝通，因為始終佢哋都係住喺老窩啦， 冇錯， 係接觸會接觸到遊客，但係其實英文未必咁好，但係都會好開心同你傾偈嘅，即係佢用佢嘅語言係咁同你講嘢啦。然後因為你見到其實佢笑住，其實未必係話真係想要你過嚟買嘢，逼你過嚟買嘢，佢純粹即係見到遊客覺得好好奇，好、想同你傾偈。 了解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咁去完老窩之後，其實仲有一個地方就係去緬甸啊，因為金三角啊嘛， 都喺附近。 係啦，咁金三角其實就係要搭車去一個叫美塞嘅地方啊。咁、那個地方就點樣過去緬甸呢，就係、有條橋嘅啫，原來係經過一條橋一條河仔咧，咁你行過去咧就已經去到緬甸啦。咁當然你要係有過境嘅，你要帶你嘅護照嘅。 咁我係攞住入去泰國嗰個 visa 定點咧？ 冇錯啦。就是拿住嗰本 passport， 然後有個 visa， 其實佢會就咁望一望，跟住就俾你入去。 一地兩檢喎、 啊，係啊，一地兩檢啊，呢個係係啦，冇錯。咁佢就幫你 check check， 然之後就抌翻俾你㗎啦。 都 OK 嘅， 都唔嚴格嘅。 行過條橋之後去咗， 行過條係啦，行過條橋有個所謂好似海關嘅東西啦。咁其實我覺得係一間房仔嚟嘅啫，係啦。咁就有個海關人員都都 問要唔要俾$1咧？ 佢好似係有啲係要收錢嘅，但你唔需要特登攝嘅，佢會有個官方嘅 visa 嘅費用嘅，係啦。價錢依家應該已經不同了，因為我都是前一兩年去過咁樣過境嘅啫，係啦，咁可以大家上網再睇翻啦。 捐款幾多少？你要捐幾多少啊？要？ 佢哋通常有啲人話真係會攝$1-2， 我諗都要啦。 係啦，咁你過境嘅時候就順利 啲。我記得以前我去越南的時候咧，仲係需要攝$1喺個 passport 上面。越南而家唔使啦， 係而家唔使啦。但係即係話每個地方都有啲即係不成文規規矩嘅，咁有時睇大圍啦。 冇話好唔好嘅，冇話順利啲就 係啦。咁啊，得如果唔多嘅，咁等你順利過關嘅，咁咪。俾少少佢，等佢買嘢食啦咁樣。 係，等佢開心啲，其實你都過境都開心啲咁啊。 明白。 係啦，咁過完去緬甸咧，其實嗰邊都係一個市集仔嚟嘅。咁呢個市集就同頭先嗰個老窩完全唔同。老窩嗰個市集咧，其實係一個森林入邊嘅，你會真係好原始。咁呢一個係其實經過規劃嘅，你會覺得係一個小社區入邊其中一個 market 啦。咁入邊賣啲咩咧？幾得意嘅，其實入邊咧冇想象到咧有好多老番嘅嘢嘅， 即係啲 A 貨。 係啦，有。老翻嘅西裝啦，老翻嘅 CD 啊，佢哋仲好中意聽 CD 同埋睇呢個 CD 播出嚟嘅， 係咪好多成龍啊、李小龍嗰啲嘢？ 係冇錯，非常之多，係啦，啱啱就想講， 我就覺得總之你去啲地方有老翻嘢咧，可能係非洲好，邊度都好，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雙龍，即係成龍同李小龍。而見到呢個嘅可能係精武門啊，或者見到一啲總之李小龍當年好紅嘅電影，即係猛龍過江啊嗰啲， 非常之多，係啦。咁除咗呢啲，又有啲。翻版的太陽眼鏡啦，係啦，翻版的手袋啦，總之好多 A 貨賣。 價錢定喺度啊？ 有啊，好多 A 貨賣，抵到爛。其實見到副太陽眼鏡都是講緊$1嘅啫，即係佢同我講的時候就話$1，講$8-10港紙唔使，咁其實好抵玩嘅。 係咪有 Gucci 啊、LV 嗰啲嚟？ 係啊，個字仲非常之大，係啦，驚人哋睇唔到嗰種。 你留意睇下啲貨，可能咧係 come from China。 咁好彩特登冇特登係咪？ 我覺得嗰度係就一個嘅東門嘅，或者一個深圳嘅， 可能入貨翻嚟， 入咗貨擺咗喺個嘅緬甸度嘅啫。 我自己覺得係幾有趣嘅，咁一日之內玩咗三個國家，得意嘅係啦。咦，咁係咪你都有去過 Bangkok 喎？係咪啊？ 係，我個 Bangkok 真係犀利啦！其實真係坦白講，我就相對少啲去泰國嘅。雖然呢個係香港人好中意去，可能拜西面佛啦，我又唔拜西面佛啦，去甚 spa 我又麻麻地啦，揼下骨我又覺得唔需要飛到咁遠揼骨。咁其實我最近一次咧已經係2009年啦。 哇，都差唔多十年前啦喎，就嚟 即係講都覺得唔好笑。其實啲相咧都會見到我。咁嗰時2009年其實都係自由行嘅，因為嗰時候咧都覺得喂泰國咁容易，冇需要真係跟團啦，跟團都俾人笑啦。咁同幾個朋友我哋就係都做咗少少即係自由行，做啲 planning 啦。咁我哋就喂我哋去 Bangkok 咁啊最簡單咁啊住啦。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可能其實泰國的住真的非常正，五星級酒店好，有 villa 好，各式各樣， 非常便 宜。我想很多女仔都很喜歡去泰國住，因為你這個價錢你可以住一個 villa， 同一個價錢你如果要去澳門你住所謂的 villa 的單棟式，我想可能是幾多倍的價錢。所以我就那時候2009年都是讀書到出來做事，所以其實都是住民宿啦，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喺網上，其實已經好方便啦。用依個 Agoda.com， 你只要打價錢，你想要個 range 係幾多錢至幾多錢，你想邊區住，或者你係要幾 style 或者係邊只 style 嘅，咁其實而家大家都已經可以做一個旅行達人啦，唔需要跟團啦。咁我都係嗰時啱啱開始去接觸，自己自由行都得喎，自己 plan 下，同埋我覺得過癮嘅，即係唔需要俾人限住啦。同埋幾個朋友，我諗即係大家就算幾路痴都好，我諗四個坐埋一齊，點都會鬥到條路出嚟嘅。同埋我諗泰國相對嚟講，我哋覺得都唔算太危險， 係簡單嘅， 簡單 OK 嘅，同埋即係都係用英語可以交流到啦。咁所以我就用 Agoda.com， 於是就揾啲最OK， 咁以為我覺得價錢又唔好貴，但我覺得係靚靚仔仔嘅。咁我哋見到我啲相1.0、1.1咧，都係見到我係嗰時係揀咗一啲都幾靚女嘅，嗰時就係長頭髮嘅。咁嗰時咧就揀一啲民宿，我其實覺得咧泰國啲人咧佢哋嗰度美學咧，譬如依個係成一個普通民宿，但係佢哋一牆一瓦一磚咧，依牆都係人手手繪畫嘅喎。我諗依個唔知係荷花定之類啦，佢哋好多唔同用花咧去代表佢哋嘅國家嘅。咁我依個係門口嚟嘅，咁啊梗係要 門口都咁靚啦， 影一影啦。咁其實佢裏邊嘅佈置咧，我覺得佢係好，我幾中意泰國佢哋啲無論嘅 villa 好好貴嘅，或者酒店都其實依家係好普通嘅民宿，佢都著重每一個細節 detail。其實個門口一個玄關位嚟入到去咧，佢已經有好 relax 啊，你已經有一種放空放大假的感覺啦，所以我覺得幾 OK 嘅。咁其實之後嗰幾張相你會見到個裏邊 interior 裏邊咧，好有一種度假 feel 啦。同埋依間民宿特別就係話咧，依個係一個美國一個人，佢當年咧曾經打過越戰，咁之後咧佢就環遊世界，就去到泰國 Bangkok 嘅地方識咗一個泰國嘅女仔，跟住同佢就發生一個感情啦、愛情故事就喺度發生咗，於是佢就冇翻美國啦，就喺度就開咗一間， 係 啦，為愛留低咧就結下就開花嘅結果，咁就喺依個 Bangkok 就開咗一間民宿。咁其實見到裏面咧，佢係每樣嘢一磚一瓦咧，佢哋都係自己去做嘅。係咪個早餐係個太太每朝早咧幫我哋去煮嘅？ 好多水果喎， 我好中意去泰國咧。我覺得真係最抵啊！水果係好新鮮， 因為熱帶地方嘅水果好好 味。每朝早咧，佢太太就會將啲水果切好曬啊，有火龍果啊，有不知名嘅水果唔知道，但係好好食，好健康。 見到好多木瓜， 係啊，佢已經係朝頭早擺咗喺嗰個 dining room 裏邊啦。咁我哋幾個朋友就一齊係咁狂食水果啦，因為哇又話美顏啦，又好啊，同埋你會覺得個環境咧，發覺真係好 relax。其實呢度真係 Bangkok， 我唔係去 Pattaya， 唔係嗰啲五星級嘅 villa， 其實一間好普通、好普通嘅民宿。但係佢每樣嘢嘅擺設啦，譬如一個 dining table 啦，我哋坐喺旁邊咧，你就全部周圍咧都係出邊啲椰樹。你會覺得就好似一個 jungle。其實我依間民宿咧，對出邊咧就係一間泰國大醫院。 睇唔出喎。 係啦，我就覺得我初時咧，我自己網上揀嘅時候，哇！依間民宿嘅地點，喂，喺個 city 一個好繁雜嘅 city， 後邊就有一間泰國一間國立嘅依個醫院啦。咁我覺得裏邊嚟講咧，肯定都係唔好 expect 啦，可能都係瞓碌架牀。搭到去咧，泰國就得意嘅，即係一個行咗入去之後，你就會哇聲，哇！ 我跟我 friend 讲超值啊，因为我是冇谂住住得咁舒服，我谂住大家都穷穷地，大家去将就下。但是行入个一个其实都系啲冷巷里面咧，就好似另一片天空咁样。唔讲咧，以为自己去咗一啲好靓五星级嗰边啦。其实呢度后面就系间医院嚟啊！咁我就喺呢度即系住一几日啦。咁其实佢个饭厅啊，每样嘢就系呢个嘅美国人，佢叫做阿 Mike 噶。佢自己可能佢以前系打仗啦，佢有好多唔知有建材嘅知识。有亦都同佢太太裏邊咧，好似個蝸居一樣咧，將做得好靚仔。咁有好多唔同嘅旅遊書本啦，我哋可以挨住。佢啲凳都好靚喎，佢哋啲凳全部咧都好似一個嘅貴妃椅咁樣。你可以將只腳擺喺度之後咧，跟住晾上去咧就可以喺度睇書啦。跟住佢整杯好靚嘅凍飲俾你啦。咁跟住又擺啲水果俾你啦。 諗下都開心。 諗下我覺得泰國就係話佢嗰個民宿一住咧，我成日覺得係非常之抵嘅。咁所以點啊？咁多女仔都話：哇，我要去泰國整個 SPA 或者去一個 公主。 公主，因為價錢，如果你要去澳門或者其他地方，一定可能是三四倍價錢。而在泰國 Bangkok 嚟講，真係佢嗰個使費嚟講偏比較真係便宜嘅。咁如果你話 budget 唔多，亦都想去 relax 下，亦都享受一下帝王式嘅感覺咧，我覺得泰國都係 Bangkok 都一個幾 OK 嘅地方，我都幾推介。咁其實你會見到依間民宿裏邊啦，嗱，依個係一個 corner 位，係個 reading room 嘅，我哋可以睇啲雜誌、旅遊雜誌啦。咁你先見佢裏邊嘅擺設裏邊咧，全部都係佢哋喺泰國唔同嘅地方搜羅出嚟嘅。咁我會覺得好正嘅住泰國民宿，同埋佢哋有好多唔同嘅 choice 嘅。我唔知道你去泰國時候，可能你住酒店啦，咁樣依個係佢哋嘅即係個司令啦，佢哋擺咗個好靚嘅水晶玻璃燈啦。咁我喺度擺下 pose 啦， 係咯，真係好靚喎！ 我真係覺得泰國人咧喺個美學上邊咧，我都幾欣賞嘅喎。佢哋可能 有自己嘅風格， 因為其實佢哋大部分都係用啲木去做嘅，但係咧佢哋嘅個感覺咧，每一間都有佢哋好特別嘅風格。依間係其實完全唔走豪華風格，佢好多咧都係嗰個户主阿咪咧，佢自己一手去鬥出嚟嘅。但完全你會覺得同一啲嘅可能四星級、五星級嘅 villa 咧比較嚟講，完全係唔差嘅咯。 冇錯， 同埋我好欣賞佢哋每天早都有預備咗好豐富嘅早餐美食俾我哋去食啦，同埋水果啦。你發覺食極都發覺你可以再食多啲啊嘛，因為如果你食肉，你食好多，跟住就會飽肚啦。 你可以食好多。 咁每朝早咧就已經好靚， 有好大盤果盤啊， 果醬咧係佢全部自己烘 make 嘅喎。咁你會覺得 好有心做民宿啊！佢哋， 我覺得好有心，佢每樣嘢唔係話你俾咗錢之後咧，佢就好似大王咁。 佢真係想招待一啲中意泰國嘅人。 佢亦都會將泰國啲文化啦、佢哋嘅水果啦，或者佢做嘅樣嘢咧，話俾你聽啊！呢個果姐係點做啊？咁佢每朝早咧，阿咪就落嚟同我打招呼嘅 ，hello， 咁跟住就同我講一大扎嘢啦。跟住呢個就我老婆整嘅，呢樣嘢就我點整嘅。呢個木咧，我喺邊度搬翻嚟去做嘅。咁你會感覺到原來即係雖然佢一個即係美國人啦，但佢已經係入籍咗。 你識唔識講泰文啊？ 識講㗎，你見一個白人咧好流利，好似胡慧聰咁樣咧，喺度不斷。 我成日都話要識一地嘅語言咧，最快嘅方法就係咩咧？識當地嘅男女朋友啊！ 佢哋咧係話咧，泰文咧住一段時間裏邊咧，如果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你嘅家人咧係即係講泰文咧，寫係困難嘅，嗰啲蛇仔文咧，嗱，佢到而家我講咧都係寫唔到嘅。但係佢話喺泰國咧，如果你住一段時間裏邊，其實都好快能夠學到嗰個當地語言啦。當然佢娶咗一個泰國女仔，即係好快就好流利嘅呢個泰文啦。咁我間房好好啊，我嗰時去到咧幾個女。仔佢我俾個特別嘅房你就三條一，我幾個俾三條八啊！我講 B， 我 triple one OK， 你冇俾個 triple eight 俾我，跟住佢話 why， 咁我講即代表。咁我話你唔睇下俾三條一俾我，咁我覺得佢嗰個好有心思嘅，佢做每樣嘢佢都會 tailor make 我見到我哋個女仔啦，同埋知道我去到時啱啱亦都我生日啦，所以佢每樣嘢佢都去知道個客人嗰個生日，其實咧佢會做一啲 surprise 俾你嘅。入到房間佢有個好 sweet 嘅，雖然我唔係用男朋友去，咁我幾個女仔去佢都會好 sweet 地做咗一啲嘅手工啊，或者泰國人一啲嘅禮物啊，或者佢哋會將啲花環嘅，佢啲泰國冇將啲花環嘅，佢擺咗張牀俾你啦。咁跟住你會覺得 好開心啊！ 好開心，係 女仔收到花都開心 啊！ 其實， 所以我會覺得佢哋成日講台灣民宿有一種嘅心尖嘅魚咧，你諗唔到啊！泰國佢哋都有一種，佢對個 hospitality 嘅服務態度 OK 嘅。咁啊，民宿又正啦 ，OK 嘅。咁我哋可能啊，依個就係佢哋出面一個小小嘅泳池。 依間民宿都幾大喎，仲有泳池。係 咯，係咯。其實個泳池就 好細嘅。我明你點解話超值啦，但係影到佢好大啦， 好大。食個泳池係小小的，咁啊朝頭早咧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扮曬嘢啊嘛。咁當然有啲泳裝。就不妨就唔方便俾大家睇啦。但係喺個泳池裏邊咧，其實細細泳池，但係好正。你可能即係攞住本書坐喺度，係咪？佢哋全部都係啲藤嘅椅噶嘛，跟住擺曬好多 cushion 之後咧，你就可以挨喺度。因為其實你知泰國好熱噶嘛，或者你未必想咁早出頭咧，咁你就可以喺個泳池邊。 邊咧嘻下、挨下，咁咧就放下胸，咁你就基本上就可以一個朝頭早啦。咁你見到其實個民宿其實嗰日都係得幾個人住嘅啫， 唔多人 嘅。同埋佢哋每間房咧都會有一個類似係一個管家咁樣，佢問你你今日有咩行程啊，或者你想點啊，想唔想幫你 plan 啊，或者你想去搭呢個捷運嘅話咧，我哋點樣幫你去即係規劃行程啊？即係佢都幾一對一個感覺咯。即係 instead of 一個民宿就話我幫你煮完嘢食之後咧就 leave you alone， 咁佢會係比較親切啲嘅。即係所以我哋覺得都好推介啦。咁同埋 私底下問下你， 係啊，因為民宿我幾中意，同埋我諗泰國最緊要就係美食啦。咁我哋見到2.3、2.4咧就會見到。我哋其實泰國去到哇，一定要好多夜市噶， 係 泰國好多，同埋一定要飲 beer， 呢個象啤係咪 啊？係象啤，係啊，佢哋 local 嘅啤酒 好緊要嘅呢個象啤，因為一個必定嘅，因為咧又平啦，同埋因為泰國天氣超級熱啦，你夜晚開始收太陽咧，你真係開 啲涼爽嘅 冰凍嘅啤酒，跟住食呢個嘅 燒鼠 啊，串燒啦，跟住係咪？我諗泰國夜晚好多夜生活噶， 唉，冇錯啊。其實除了呢些夜市之外，你都可以試下去啊。其實他哋有些咧係酒店上面有些吧噶，佢哋嗰種大概是10点、11点就會開始營業啦。咁你可以試下去，下次去一些高啲嘅地方咧。咁你一路飲酒嘅時候，其實你仲可以睇咗個 夜景。 夜景啊，所以除了啲咁貼地之外，亦都有啲離地啲嘅。 嗰陣時因為咧budget盤村唔多，我哋就不如就地道啲，就同翻當地人。其實呢啲都係當地人佢哋消遣地方嚟嘅， 係 非常非常之平。可能你只係幾百蚊，即係好少泰銖你咁。你已經食到，即係 捧住一嚿水港紙，你已經跑到不得了。 咁跟住你就叫啤酒啊，叫串燒啊，叫魚啊。咁其實佢哋啲嘢都好新鮮。你見住佢哋可能喺大排檔 咧，即刻整， 係啊，即刻整。咁所以其實泰國點解話咁中國人、香港人咁中意食咧？佢哋嘅口味同翻我哋廣東人都比較近似嘅魚啊。 但係佢哋酸辣喎，你食唔食到啊？ OK 嘅。咁同埋我會覺得我諗佢哋個真係泰國人中意飲酒，好熱情嘅，飲酒大家就哇起哄，好開心嘅。同埋啱啱我嗰日咧，我係撞正我生日嘅，咁我有2.7、2.8咧，我係見其實當中呢啲係泰國裏邊，其實 Bangkok 裏邊好多佢哋 city 好多嘅活動啊。我啱啱嗰時咧見到係有一個似 Michael Jackson 一個嘅好似好似 opera 或者嘅音樂劇啦。其實泰國佢哋嘅文化都幾多嘅，有唔同嘅國際嘅一啲嘅團體、跳舞團體啊，或者表演團體都會去到 Bangkok 會表演嘅。咁所以其實 weekend 咧，你唔驚，就算你話去歐多去 enjoy 之後咧，其實你可以睇啲文化活動啦。咁我啱去到好似係有一個 Michael Jackson 好似一個好似音樂劇咁樣嘅，咁我就冇去到嘅，我就係擺下 pose 然後。同埋我好中意泰國行商場啊， 商場好重要啊， 我覺得咧泰國行商場係瘋癲嘅，係咪佢啲商場咧行到你咧？ 佢哋有啲商場係連住㗎，其實你點樣行，你咦哇行極都行唔完啊！ 同埋佢係除咗我哋 Pentagon 有幾個即係比較緊要之啊，基本上咧你去一段時間冇再去咧，你發覺又有新商場啦，啲衫又啱啱 著啦。超過你過幾個月咧，其實啲嘢就換唔同咗。 係啊，同埋佢哋嘅旅遊，譬如佢哋嘅市中心咧，不斷有好多新嘅商場，同埋每個商場都會唔同嘅， 經常變化。 佢會同香港嗰啲一直揼揼下咪，都係賣嗰啲嘢。每個商場有個特色嘅，係啦。咁譬如話，佢哋有好多裝置藝術啦，依個都係一個商場門。口啦，咪就喺擺下 pose， 好似啲藝術館咁。 我都幾中意泰國，佢哋嘅商場咧，雖然佢哋做生意，但佢哋都擺咗好多唔同嘅裝置藝術喺個商場嘅門口啦，俾我哋影相啦。咁我覺得幾正嘅。所以係咪啲嘢都係譬如女仔買衫 OK 嘅？咁呢個就係我生日嚟嘅。咁啊嗰個嘅阿 Mike 指導生日咧，就特登咧就整咗啲特別嘅 drinks 啊，或者一條裙啦。其實你會見到裏邊咧，其實都咁啊，得我哋幾個人嘅啫。 係咯，唔多人喎。 喺個 dining room 裏邊，跟住我哋胡作非為，哔哩吧啦嘈啦。但係好正，係咪佢哋開嗰啲咧新鮮嘅啲椰青？ 椰青， 即係超級超級好飲咯。 好豐富喎，見你都。 佢特登叫個廚師特別整餐勁嘢俾我哋食咯。咁我哋覺得真係好 appreciate 嘅。咁我都著一條靚靚嘅裙啦，即係食依餐飯啦。係咪佢哋每樣嘢都係好新鮮？同埋佢哋好 colourful。佢咪佢哋個擺盤咧係用好多唔同嘅顏色嘅。係泰國菜就係有種好 colourful 見到都覺得好食啊。 係啦，見到都好食啊。咁同埋真係好啱我哋香港人嘅胃口咯。所以超級推介，其實泰國可以玩嘅地方又有啦，食嘅地方又有，最緊要價錢便宜。不過最尾我都想講翻多少少。 少嘅就係話我哋去旅行啦，我哋有時可能我自由行咗又啦，或者同幾個女仔去，即係同男朋友都好。依次經歷都係一個分享嚟嘅，仲有少少時間我份 at at 啦。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幾個女仔就分頭大家去 shopping 嘅，因為我就唔好 shop 嘅，我自己不如就去個單餐裏邊自己去行下啦。咁我嗰日都孭咗個背囊嘅，咁我都發覺咧有一個咁即係都係泰國嘅一個後生仔，係由我開始出民宿咧，一直跟到我去市中心去街裏邊，我無論去邊度都跟住我，但我會覺得。是來以不善的、嗯啊、我都 make sure 我的 password 啲嘢錢我全部都分開曬嘅，但我發覺佢越吹越埋時候，我覺得開始都開始驚啦。點、解一個女仔啦、我啲朋友咪身邊啦，咁點算？教大家記住，如果若然發覺有啲任何人喺跟住你嘅話咧。你第一時間走入商場， 係商場人多過猛， 有咁貴嘅商場有幾 high 嘅走入去，或者你見到有五星級酒店，走入酒店裏邊，千祈唔好將自己暴露喺個公眾地方，因為講真的，啲人唔知道你同佢關係的時候咧，以為你兩個係情侶咧，啲人就唔會理你。可能佢想打荷包又有，或者佢想有啲即係對你行為不軌嘅話咧，真係嘅，第一時間走去。一啲嘅酒店或者係商場，尤其如果你市中心好容易嘅啫，周圍都係大商場。我記得我走入商場一個比較靚仔啲嘅商場啦，佢一見到我咧，佢即刻將個距離拉遠咗。跟住我就特登咧同一啲見到離遠又見到香港人咧埋佢哋堆。跟住佢見到咧無計可施之後咧，佢就會放過你。咁、所以其實都係我哋去旅行時候小心， 保持 無論係呢個女仔好或者嘅朋友好，當你發現啲嘢咧，唔好逞強。我以為我又唔信啦，佢真係打劫。記住去到嗰個地方，人哋係 唔係自己地方？ 係啦。你都不知道怎樣，而且那個地方怎樣都是說你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 是沒錯， 究竟是警察呢還是真的賊呢，還是說坦白說你不知道究竟他們是打龍通，保護自己，尤其女仔，因為不要蝕底， 沒錯， 記住自己要去一些有人多的地方之後呢，就去保護自己，所以我覺得就旅行其實大家都想開開心心 enjoy the trip 啫，記住將自己不要放一個有 risk 擺第一， 係啦，冇喺個 risk 嘅地方，基本上咧其實旅行就泰國基本上是很 OK 的， 係冇錯。 講到客我都想要再去，因為2009年去完之後 買機票咯，我哋快啲， 我哋即刻係上網， 係啦，今集完咗之後就買機票啦， 開始知九月開始咪俾機票咪開始平， 係啊係啊， 咁我哋 係啦，唔講住啦。 我哋下集翻嚟再讲，我哋谂下我哋去泰国边度玩，去边度 shopping 先。好，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7-8点，孖宝游世界。